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55集，神一样的存在。展昭和林业火假扮成了紫影和折影，跟着白玉堂和邹良一起，在孟青的引荐下去见一个金鼎教的办事人。林业火带着众人到了金鼎山下的一座酒楼，里头人头攒动，差不多都是来自四面八方拜金蝉的善男信女。白玉堂和邹良落座，展昭和林业火佯装隐卫的样子站在他俩身后。孟青叫了一壶茶，白玉堂和邹良都没喝，有些不解地看孟青。 人呢？ 别急，一会儿就到。 果然过了没多久，就看到一个40多岁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矮胖男子走了过来。他走到孟青身边一拱手。 哟，孟公子啊，好久不见了。 哈哈哈哈，刘老板别来无恙。 原来这个男人就是这座酒楼的老板，叫刘元。刘元落座，顺便打量了一下邹良和白玉堂。看到白玉堂的时候，刘元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。展昭瞧得真切，撇了撇嘴。 又一个被耗子的美色唬住的。哎。 刘老板，不知道方不方便去见一见金蝉。 哎呀，人们公子来得不巧啊。教主这两天人不在山上。 贺教主不在？ 教主出山去了。孟公子这是有事？ 孟青点了点头，指了指白玉堂，又指了指邹良。 我这两位朋友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，碰到了些为难的事情，想要求金蝉解惑。 不知二位哪方发财？ 孟青于是将计划中两人的身份一说，的确是吓了刘元一跳。 哦，原来是这么大人物啊！不知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需要求金蝉？ 白玉堂看了看刘元，从兜里拿出了一样东西，放到了桌上。 我想进山谷见金蝉。 孟青嘴角抽了抽。白玉堂拿了一张1000两的银票放在了桌上，刘元看着那张银票，咽了口唾沫。 这个也比较难办。 白玉堂看了看他，又拿了一张银票放在刚才那一张上面。 哎，白玉堂倒是简单明了。 嘿嘿嘿，明公子啊，这个不是钱的问题。 这世上没什么不是钱的问题。 白玉堂又放了一张在上面，刘元愣了愣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盯着桌上的重金。白玉堂又放了两张上去。 每个人都有个价钱，到了这个价就好办事了。 好，敏公子果然快人快语，还请公子在这里稍事休息片刻，我这就去打点。 说完，刘元揣着银子乐呵呵跑了，隔着面具，展昭嘴都扁了。 这败家耗子，一会儿得想法子把银子弄回来。 白少侠为了开封府的事情还真是出钱出力啊。 白玉堂没动声色，显然不想跟他有太多交流，然后开始注意观察四周围那些金鼎教教徒的情况。观察了一下，这些教徒看起来的确很狂热，彼此之间交流的都是关于金蝉和金鼎教的事情，但是仔细看下来，一个个神志清醒，并没有任何病弱呆滞的现象。如果硬要说的话，那就是似乎都有些亢奋。孟青就坐在白玉堂的斜对面，留意到周遭不少人都在偷偷看白玉堂，特别是一些女子。这些都是虔诚教徒，平日恐怕满脑子都是金蝉， 对于男子都不会多看几眼，但是白玉堂的确与众不同。孟青看着白玉堂，不自觉地就想起了天尊。在他很小的时候曾经见过一次天尊，那时候他跟着干爷爷莫须一起外出，正好碰到了一个年轻的男子。莫须对那个年轻人特别的尊敬，那个年轻人也和白玉堂很像，沉静不言不语的，但是样貌惊人的好。另外他还有一头雪白的长发，一双特别特别干净的眼睛。 干爷爷，这个是什么人啊？ 他是天尊，是和阴侯一样神一样的存在。 为什么阴侯年纪最大，但是在魔宫众多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里面都是最年轻的，这个天尊也是，他们都不会老的吗？ 他们是最接近神的存在，神明自然不会老。 这一句话在孟青幼小的脑袋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他曾经问过魔宫很多老头老太太，他以后能不能也跟阴侯天尊一样成为不老的传奇。老人们都逗他，说他有眼光，还挺识货，但却没一个人真正回答他的问题。直到有一天，孟青发现自己怎么都学不会燕子飞，但展昭只是看了几眼就会了。回家之后，他问他爹：“ 为什么昭昭学得会，我却学不会呢？昭昭明明比我小。”“ 昭昭有阴侯的血脉，那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人，这叫做天分。要想日后达到阴侯那样的境界，就一定要有这种天分。”“ 那天尊呢？什么人也能达到他的境界吗？”“ 天尊没有子嗣，所以不太可能了。我听说他找徒弟找了近百年，都没找到一个跟他一样天赋异禀的。这个世界上应该不存在那样的人了吧。” 可是当孟青第一次看到白玉堂的时候，他意识到原来这种人是存在的，和展昭一样拥有很强大天分的人。白玉堂和展昭是当之无愧的绝配，但就是这一点好像在他心头扎了一根针似的，那么不舒服。孟青走着神，想起了很多事儿。魔宫不远处的夜叉宫里也有不少魔头，相比起魔宫一众来说，那边的更加奇形怪状。他记得里头有一个跟他相处的不错的年轻人叫月亮。有一次他看到月亮一个人在喝闷酒，喝醉了之后就发酒疯哭。“ 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？” 月亮没回答孟青，而是带着他偷偷溜去山下的一个院子附近看里头的一个大家闺秀。这院子是属于王员外家的，王员外家的闺女那年刚刚18岁，出落得十分漂亮可人，月亮一次碰巧看见了就念念不忘。孟青知道他为情所苦，就让他去提亲。月亮笑着指了指自己那张奇形怪状的脸，摇了摇头，说是不可能的。孟青想鼓励他几句，但是月亮摆了摆手，示意他接着看。不多久，就见隔壁林员外家的公子来了。这公子生得斯文俊秀，且听说已经考取功名，乃是个文武全才。王姑娘与林公子一看就是两情相悦，关键是两人站在一起说不出的般配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月亮看着两人在一起时候那种眼神，孟青到现在都忘不掉。他曾经提议月亮耍点手段将姑娘弄到手，或者干脆杀了那林公子，但月亮拒绝了。他只是远远地看着，还在两人遇到困难或者危险的时候暗中帮一把。好些年过去，月亮依然孤身一人，但王姑娘和林公子已经有2个孩子了，夫妻和睦，子女可爱，十分的幸福。孟青看到白玉堂和展昭真正在一起的时候，才明白月亮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。但是他可做不到像月亮那样傻乎乎将心上人拱手送上， 还要看人家幸福。如果他是月亮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铲除王姑娘身边所有阻碍他的人了。当然了，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那个林公子。孟青正自发呆，眼前坐下了一个人，他才回过神，原来刘元已经回来了。 哈哈哈哈，一切顺利，虽然贺教主不在，但是副教主在的。 副教主？ 没事，副教主也可以带你们进山谷见金蝉的，且今日本不是见金蝉的日子，所以就我们几个。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觉得倒是也不错。说着，刘元殷勤带路，白玉堂他们就跟着他上山。金顶山其实并不大，不过山连山，地形复杂，山谷很深。众人先去了山顶的庙宇，照例也烧香拜神。白玉堂向来不喜欢这些个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只好照做。莫名就想起来小时候跟着他娘上山烧香的事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